看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汉语老师，他有一个美国学生叫安吉。在安吉17岁的时候，做了一件让世人震惊的事儿。这个悲剧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今天真冷啊。 是啊， 好在不会下太大的雪，像在美国宾州这个温度，那个雪都能堵住家门口了。 哦，你去过宾州？ 啊，对啊，在那儿住过2年。 是去工作？ 嗯，我是学对外汉语的。09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孔子学院的项目，被派到了美国宾州，到一座小城市的公立高中教汉语。宾州在美国的东北部，这个城市基本上一年里有5个月都在下雪。 这么冷啊？那可有点够瘦的。 刚去的时候是有点不适应，但也算是一种体验吧。而且学生们都很好，很好学。 哎，教美国孩子学汉语应该很有意思吧？如果你愿意聊聊，我可以免费送你杯鸡尾酒。 你还真和他们说的一样啊，喜欢听故事。 也没别的不良嗜好了。 其实要说有意思的故事，我换一个不那么有意思的跟你说说行吗？ 不那么有意思的？ 因为是个悲剧啊，这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现在想起来还难受，但是应该值得说说吧。 好，我就听你说说。 那是10年初的一天，正好赶上大雪暴，雪的厚度都有半米多高了。因为天气太差，交通都瘫痪了，所有学校也都停课一周，我也正好在家里休息几天。我当时寄宿在一个美国家庭里，房东是一对夫妇，丈夫是警察，妻子是全职太太，主要负责照顾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是从亚洲收养的，大的是女孩11岁，小的是男孩9岁。 听上去这对夫妇人很好啊。 是啊，人特别善良，两个孩子也很懂事。一般情况下，只要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去，就不会有人来打扰我。可是那天早上，我却被咚咚的敲门声吵醒了。房东的闺女在我门外嚷嚷说：“快出来，你们学校死人了。”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随口编了个新闻想叫我起床。可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脑门上都是汗，眼神都是慌里慌张的。 真的死人了？ 我当时也有点信了，所以赶紧问他怎么回事。那孩子说，在我们学校初中部的停车场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个年轻的女孩子。我吓了一跳，第一反应是大雪真可怕，竟然冻死人了。 我又急忙跑去问房东太太知不知道更多的细节。房东太太告诉我，死者不是冻死的，而是他杀，尸体上还有很多伤痕。 啊，那边的治安这么差啊？ 不是啊，虽说我在去美国之前也以为那里人人有枪，命案频发，可是等我真的到了那儿以后才发现，美国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还是很平静的，尤其是我所在的小镇，人口很少，生活也很简单，一般在晚上九点以后就没什么人出门了，平时大家也不怎么锁门关窗，几乎没听说过什么鸡鸣狗盗的事儿。就说有一次吧，我去餐馆吃饭，把伞落那儿了，发现以后呢，我马上回餐厅找，可惜没有找到。后来餐厅的经理和其他顾客知道了这件事儿，都很惊讶，甚至在我离开的时候，经理还特意追到停车场跟我道歉，说发生这样的事儿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这反而让我挺震惊的，其实不过是丢了一把伞，竟然也值得大家这么兴师动众的，可见当地的治安有多好。所以在这种地方发生命案简直不可想象。 那这个死者到底是什么人啊？是学校的学生吗？ 不是，死者是个26岁的女孩，智力有些问题，几天前她就从家里走失了。发现尸体的那天晚上，我和房东一家围着餐桌边吃饭边讨论这件事儿，大家都特别纳闷，这么一个老实可怜的女孩为什么会被人虐杀呢？ 那后来案子破了吗？ 很快就破了，第二天中午我就听说嫌犯已经全部落网了。 全部落网？难道还不止一个人？ 对，一共有六个人，三男三女，相片也被公布在了网上。我看了一眼嫌犯的照片，突然觉得其中的一个女孩子长得很像我的一个学生安吉，再看一下名字，竟然真是她。 啊！ 我当时脑子真是嗡了一声啊。后来女房东又跟我说，这群嫌犯都很年轻，最大的没超过30岁，最小的就是安吉，还不到17岁，他们都是问题青少年。前两天他们在外面鬼混的时候遇到了死者，因为无聊，他们就将死者带回到了年龄最大的那个嫌犯的家里，戏弄他找乐子。由于那个姑娘智力低下，开始不管不顾的随地大小便，那些人急了就开始打他，最后竟然把他打死了。 这也太残忍了。 就是因为太残忍了，所以我真的不相信安吉会那么干。 他平时难道是个好学生？ 也算不上吧，其实他原来不是我的学生，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安吉经常在早上第一节课之前就来办公室找我说话，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我可以相信你吗？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无非是跟男朋友之间的一些小事儿。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毕竟是老师，他这个年龄段的中学生很少愿意和老师聊自己的私人感情。不过我还是很认真地听着，说着说着他突然深吸一口气，说他和他的男朋友做了那种事，还说他现在怀疑自己怀孕了。 啊，怎么这种事他都跟你说呀？而且17岁就，美国学生都这么开放啊？ 哎，其实在我们这所公立学校，未婚先孕的女生不是没有的，不过他们通常遇到这种事儿，都会先跟父母商量怎么处理。安吉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来找老师聊这种事儿的学生，我就问他父母知道这事儿吗，他却一脸不在乎地说不会告诉他们的，还说他继父如果知道这事儿肯定会打死他，他想抽空去做个检查，如果真的怀孕了他就搬到男朋友家住。 听上去安吉和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太好啊。 其实我本来想劝劝他的，但是突然想起来在教师培训的时候，我同事警告我说，当地的人宗教信仰很复杂，老师最好别对学生的私生活有太多个人建议，如果不小心触犯了他们的信仰可能会有大麻烦，所以我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就很小心地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安吉说他会把孩子生下来，因为他男朋友愿意和他复合都是这个孩子的功劳，他男朋友还承诺要好好保护他和孩子。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一直笑着，可我却觉得很悲哀。你想啊， 一个高中生有什么能力保护跟他一样大的女朋友啊？更别提养孩子的能力了。孩子的父亲随时可以一走了之，这样的事也不是没听说过。可安吉却因为男朋友说的这番大话高兴成这样，可见他的心里多渴望能有个人爱他呀。可我能说什么呢？虽然心里为他担心，但最后也只能说一句，祝你一切顺利。 哎呀，没想到在美国老师想关心学生也会这么束手束脚。 没错，所以相比较而言，咱们国家的师生关系真是好多了。那天我回到办公室，一直在想安吉的事儿，就问同事，如果有女学生意外怀孕，家里又不管，那怎么办呢？同事想了很久才回答我，他觉得像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女孩自己来找校方求助，老师是不能干涉什么的。唉，其实啊，说到底，我只不过是临时来这里短期工作的外国人，这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法则，我这个门外客真的是有心无力，所以我只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再提这件事儿。后来安吉自己跑来找我，告诉我她搞错了，还哭着说她男朋友知道她没怀孕以后又跟她分手了，她看起来特别伤心，可我心里却松了口气。 嗯，从长远看确实是好事。那后来你和他还有接触吗？ 后来有段时间他就没来找过我，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带着相机跑来跟我合影，还送了几张他的艺术小照给我，说让我留个纪念，因为他想辍学了。 啊？为什么呀？ 他说他就是不想念了。我赶紧去问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劝劝他，他的朋友们却觉得这没什么，因为安吉说辍学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最后都没有真的辍学。我听了这话心里就踏实多了。 那后来安吉确实没辍学？ 没有，我也发现他想辍学只是一时的冲动，过不久他心情就好了，就不再提了，还积极地参与了学校的各种活动，比如他加入了我新筹建的中文俱乐部。哦，你可能不知道的，美国学校的俱乐部都是学生自筹经费的，当时一位热心的学生家长愿意以很低的价格给我们提供品牌化妆品，让学生们去售卖，售卖的利润就捐给俱乐部作为活动经费。听到这消息大家都很开心，安吉更是自告奋勇要拿走一堆化妆品去卖。不过看他这样我倒是犹豫了。 怎么了？ 因为之前有几个学生告诉我，安吉在学校信誉特别差，经常借钱不还，以前还骗过同学的钱。 这么不靠谱啊。 所以我这心里打鼓啊，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相信他，让他先拿走这些化妆品。不过我对他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前前后后他给我的收据和支票我不知道复制了多少份留底，还时不时从侧面问问他卖得怎么样。没想到三个月后安吉就把提成支票交到了我手上，账目写的是一清二楚，而且在俱乐部的所有学生中安吉的销售成绩也是第一名。 这么能干呀？ 是啊，真是没想到。所以一想起我之前还那么怀疑他，这心里啊真是有点自责。 其实啊，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理由，但我很佩服你还能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也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他，至少要给自己一次信任他的机会。 嗯，是啊，说不定你就会对这个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呢。而且感觉从那件事之后安吉也越来越信任我了，所以到了新学期开始，安吉就选了我的初级中文课。开学第一节课要给学生们取汉语名字，到了安吉这儿，我对他说他的名字音译过来是安吉，平安又吉祥，就叫安吉挺好的。可他却说他不需要平安和吉祥，他需要一个有野性的名字。我说那我得好好想想。而且刚开学一星期他就去找了我两次，要我给他补课。 还挺好学啊。 哼，我是又喜又悲啊。 为什么呢？ 他想认真的学汉语我当然高兴，可你是不知道，刚开学第一周学的都是最简单的东西，他这就跟不上了，以后怎么办呢？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都让我去找校长申请把安吉调到别的班上，还说他连英语都不及格，怎么可能学得好汉语呢？ 我知道其他老师也都是好心，在他们看来，汉语是很难学的语言，只适合那种学习好的学生选修。但在咱们中国，讲究有教无类，只要学生肯学，老师就不应该拒绝。我一直相信，只要他肯学，总会懂的。只是没想到，开学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大雪停课，紧接着就发生了命案。唉，他不仅再也没法上课了，可能整个人生也全都毁了。 哎呀，听你描述完他的情况，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杀人了。虽然这个姑娘可能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总的来说不是不可救药。 所以之后我一直在关注新闻报道，我特别希望他只是个从犯，只是交错了朋友而已。可是新闻上写得清清楚楚，安吉确实参与了整个施暴过程，他全承认了。而且最让人寒心的是，安吉的父母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冷淡，甚至根本就没去监狱探望过他。他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四处撇清跟他的关系。后来和安吉一起作案的其他成年人都被判了终身监禁，只有安吉因为未成年被从轻判决了，只需要服刑20多年。但死者的家属对安吉的判决很不满意，准备重新上诉。直到我要离开美国的时候，还能看见在法院门口有不少民众举着抗议牌，抗议法院对安吉的判决太轻。每次看到他们举着的牌子上那些骂安吉的文字，我都特别难过。其实我知道，对于死者的亲友和其他人来说，安吉可能确实是个罪该万死的杀人犯，但是 因为你了解他，所以心里不舒服，对吧？ 是啊，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他本性并没有那么坏，都是被那些小混混给带的。或许是因为没有了爱情，他就只能跟那些坏朋友鬼混了。他可能只是为了寻找一种存在感吧。毕竟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是看不起他的，包括他的家人。 所有的犯罪，其实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有些时候这些原因，往往比罪行更加让人难受。不过，这恐怕也并不是他能够博取同情的理由。啊，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卡、加里安诺酒、南方安逸酒、柳橙汁和凤梨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 Andrew。 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安吉的英文名字吧？ 对， Andrew 明明是天使的意思，汉语的音译也那么美好， 可是它却成了众人眼中的恶魔。我刚才在想，如果他能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如果父母给他更多的关注，如果他的老师们可以越过一些所谓的原则多关心他一些，可能那个天使也不会堕落得如此之深吧。 是啊，所以我才替他难过。 但是其他几个嫌犯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背后应该也有类似的原因吧。如果他们也是你的学生，你是否也会一样同情他们？可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谁又更值得同情呢？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何况安吉的行为确实过于残忍，总要有一种惩罚让他明白，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是儿戏，要付出的代价比他想象的要沉重得多。这种惩罚其实也是为了拯救更多徘徊在地狱边缘的天使，不是吗？